平息疲惫的我，

什么？受伤的总是我，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？我的真情难道说你不懂？找到我的梦，有一天有一个他真心爱我。 想你跟谁在一起，猫咪表情诡异，叹气吹哭了咖啡，电视转来转去，你的 简单找个情歌哼给自己听。